情，与我不敌，风雨中我那心脏那苦涩落的心，风刺的情，雨落不敌，风雨中我已成为最最孤独的你。哪里有真心清风儿的心，哪里心为知音就鱼儿如今，此次了爱情是风儿无情，雨水有心却冲不走悔恨。